北京时间21点整。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自己在上世纪60年代下乡的知青生活。在这段生活中又有哪些事让他印象深刻呢？ 我是上世纪50年代生人，几十年来啊，好多人跟我聊天都会说，我们那一代人是最苦的一代。正长身体的时候啊，遭遇了物质生活上的大饥荒，正长知识的时候呢，遇到了精神生活上的大饥渴，满怀美好梦想的时候呢，却没有实现梦想的机会。总之一句话吧，我们好像每一步都没有踏在坎儿上。 照您这么说也有些道理啊。 可是咱们也客观地说啊，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我个人也没有觉得我们这一代人苦到家了，好像也没有。虽然吃过苦吧，却让我们经得起磨难。也就是说我们那时候青年下乡吧，现在好多人都觉得这种经历太苦了。可是我却觉得通过下乡锻炼啊，我磨练了意志，了解了社会，为今后漫长的人生道路奠定了很坚实的基础啊。 您年轻的时候也下过乡？ 是啊，那时候大家都一样，没有特殊的啊。我是62年啊上的中学，刚上中学呢，我们就从武汉去了京山，做了下乡的知青。 从武汉到京山？ 就是我们湖北啊荆门下面的一个县啊，京山。我现在回忆起当时的知青生活呀，总有一种既痛苦啊又有情趣的感觉。 又痛苦还有情趣。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下乡都全是苦日子啊？那怎么可能呢？比方说我们出发那天吧，正赶上国庆节，我们坐着敞篷汽车到了京山附近的永兴搬运站。那天呢，别提多热闹了，来了好多人，敲锣打鼓放鞭炮，欢迎我们。当时啊，区公所和公社领导，也早就对我们做好了安排。我们到了那天呢，就直接由各大队按着分配的名单把我们接到小队里面去了。 那您去的那个小队是什么小队？ 我们去的是一个叫下卢湾的地方，从搬运站到那边大概走了1个多小时吧。 当时跟我一起去的呢还有三个人，带我们去的干部先把我们引进了一栋很宽敞的土坯房，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是大队部的所在地，里面还住着一个无保户老婆婆，我们都叫她韩老太啊。 看来是把你们安排进了他们那儿最好的住处了吧。 是啊，到了住处后呢，我们简单的收拾了一下，大家就坐下来互相做了自我介绍。我们大队的支部书记叫雷正旭，小队长叫卢吉庆啊，还有一个会计。我们知青组呢年纪最大的是王佛忠，所以他就当了组长了。当时正聊到兴头上呢，忽然就听见外面有人喊开饭喽，我们就被带到了做饭的这个锅台边上。两个负责做饭的大姐呢给我们端上了三大盆菜。 嚯，三大盆啊，都什么菜 啊？哎呀，那三盘子菜呀是白菜、南瓜和豆角。那天我可是开了眼了，第一次看到用盆装的菜，也是第一次看到用大铁锅装的米饭。我跟你说啊，那口锅啊直径足足有2尺长，哎呀，也不知道是肚子饿了呢还是第一次吃这种大锅饭啊，反正吃起来特别香。锅巴你知道吧？ 知道，我吃过。 哎呀，那顿饭是我第一次吃到锅巴，那个锅巴黄灿灿的，又脆又香。 那您之前都没吃过锅巴吗？ 我们武汉人都是蜂窝煤炉子上啊，用钢筋锅做饭，那种饭做出来总是黏糊糊，软的呀，没有一点嚼劲。所以我们下乡之后吃铁锅烧的米饭，那个味道真是啊，清香爽口。锅巴呢也是焦而不糊，咬起来嘎嘣嘎嘣的响。我们都说这儿的饭比城里好吃多了。那个做饭的大姐就说了，这是大锅大灶劈柴火烧的铁锅饭，比城里炉子上做的饭那肯定是好吃啊。不过这种饭呢要掌握火候以后你们慢慢学着做吧。 您瞧瞧，被您这么一说我都有点馋了。 对吧。所以我们下乡的第一天，我就对这个铁锅饭印象深刻。至于其他的什么土坯房之类的呢，印象都是灰蒙蒙的。然后从第二天开始呢，我们就轮流安排一个人做饭搞后勤，其他人呢和社员一起下地干活。我们也想着做铁锅饭，但火候真是拿捏不准，经常直接烧成了黑锅巴饭。掀开锅盖啊，就闻到一股焦糊味儿。没办法，那也只能凑合着吃啊。当时3年自然灾害刚过去，所以我们也知道粮食的珍贵啊，生怕别人觉得自己占了便宜，也怕人家占了自己的便宜。所以每次打饭的时候呢，我们都先用锅铲在锅里画一个十字啊，各取1/4啊，为的就是公平。主要吃的菜呢也就是青菜萝卜三大碗啊。 哟，那生活上还是挺艰苦的。 当时去的时候就有心理准备了，就是经常吃糊饭呢还是挺别扭的。后来我们这个情况被吴保户韩老太发现了，他就当起了我们的技术指导。我们这才明白，这种铁锅饭呢，水和火是关键。这个水呢要放慢慢水啊， 盖住米一寸左右，水多了呢就容易成稀饭，少了就成糊饭了。等到锅里咕噜咕噜咕噜响的时候，要赶紧把大柴退出来，用余火把饭慢慢的焖熟。按照韩老太的办法，我们又试了好几次，最终啊，我们试验成功了，做出了香喷喷的铁锅饭。 那时候啊，吃口饭还真是不容易。 这次是真知道不容易了。我们这帮城里人呐，吃了一二十年不操心的饭，谁知道做饭也有这么大的学问呢？哎呀，怪不得叫我们向贫下中农学习呢。不过呢，吃大锅饭的日子也没太长，大伙儿就一个个的都散了。 为什么呢？ 先是我们组的组长王佛忠，他是水利学校毕业的，有一定水利工程基础，所以两个月之后呢，就抽调到了汀河水库工地去了。其他两位呢，经常回武汉，只有我一个啊，久住沙家浜。这么一来啊，这个大锅饭就改成小锅饭了。我就砌了一口小灶啊，买了一口小锅，每天收工回来，就做铁锅饭。不过自己又出工又做饭呢，真是累得够呛啊。而且我们这儿不是总能吃上蔬菜的，不过这种时候呢，也会有好心人送来腌菜啊。我也有时候用酱油拌饭吃，好在这个铁锅饭呐、是真的很香，没有菜也可以扒好几碗。 这白米饭一口气能吃几碗？哎呀，这饭得多香啊！ 哎呀，没法形容的香啊！后来我又抽调到永兴小学当民办教师。以后呢，又当了国家干部。之后这几十年呢，就很少能吃到那铁锅饭了。每当夜深人静，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就会想起那段知青生活。那香喷喷的铁锅饭的回忆啊，一涌上来，这嘴里好像就能多出好多滋味。眼下不是有好多城里人到乡下去吃一顿农家饭换换胃口吗？他们最喜欢的其实就是我们吃了好几年的铁锅饭。有机会，你也可以到我们那儿乡下啊去尝尝嘛。 哎呀，是不是？好啊，一定去尝尝。 对了，说起这下乡的生活啊，印象最深的，自然还是劳动了。你听说过关机龙吗？ 关机龙，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就知道你肯定不懂的，这可是插秧的时候整人的专用术语。 整人的还专用术语？ 我慢慢给你解释啊。我们不是国庆节下乡的吗？在那儿过了一个冬天以后啊，到春天就要去插秧了。早春的时候呢，天还是很冷的，我们就要开始插早稻，大家都要打着赤脚蹲在水田里插秧。我呢本来不会插秧，但这种最基本的农活呀，总是要学的呀。所以我就和那些大姑娘小媳妇啊一起下田插秧了。我跟你说，那些年轻的妇女个个都是插秧的高手。他们左手捏着秧把，左手的三个手指头能特别灵巧地将秧苗分成三五根的啊，一兜一兜的。右手呢接过秧苗，就像鸡啄米似的飞快地插进田里，几秒钟功夫就能在田里点出一条大概两米来宽的绿线，而且这些线之间的距离几乎都是相等的。这都绝了。 这技术还真是很厉害啊。 那两只手来回运动，就像那个 织布机上的那个梭子，哎呀，看的人是眼花缭乱的。我呢，根本没法跟他们比。我左手分起秧来，就像撕辣鸡子；右手插秧呢，就像插香。插的秧啊，是粗的粗，细的细，东倒西歪，别提多难看了。虽然我们是玩了命的赶进度，哎，但是还是被他们一米一米的甩下好远。很快，我们的距离就拉到五六米远了。当时有一个特别调皮的年轻姑娘，叫王敏章，哎，她竟然一点都不客气，直接在我那条插秧的跑道上，哎，横插了一排秧，就相当于用秧苗给我啊圈在水田里面了，哎，我的工作面也被他们全面接管喽。 这个不会就是您刚才说的关鸡龙吧？ 哎，对呀，哎，我不就这么成了笼中的笨鸡了吗？哎呦，引来姑娘们的一片哄笑。哎，当时啊，我是别提多难为情了，可至少还得把我眼前这片鸡笼，哎，给插满了才行啊。可里面的秧头又不够了，所以我就只能硬着头皮，哎，求他们啊，再甩两个秧来，哎，结果呢又引来一阵大笑，哈哈，那王敏章就喊了：“快给他喂点鸡食，别让他饿死了。 ”这姑娘们还真是可爱啊！哎， 可爱是可爱，可是我真是累得头昏眼花，腰酸背疼，插的就更慢了。哎呀，好不容易把这块鸡笼插满了，可出鸡笼也成了问题。我要一步一步小心地走出去，又不能踩坏秧苗。等我好不容易退出了鸡笼，王敏章又冲我大喊：“都来看啦，他钻出鸡笼啦！” 这姑娘对你也没什么恶意，就是开个玩笑嘛。 是是，这个我当然知道。而且这种玩笑可以活跃气氛嘛，啊，干这么重的活，如果气氛还是死气沉沉的，那人不是觉得更累了吗？说句真心话呀，你只有真正的和这些农村妇女一起干过活，你才会打心眼里啊佩服他们身上那股任劳任怨的精神。无论是大太阳晒着还是风雨吹着，他们一整天啊都是那么弯着腰勾着背，手脚不停地插呀插呀，没有半句怨言和牢骚，而且还会唱歌，就像喜鹊似的啊叽叽喳喳地说笑。这个插秧季节其实很长，一般呢在20天以上，天天如此啊。他们好像也不知道累和烦，劳动效率也很高。最快的姑娘就是把我关鸡笼的那个王敏章啊，一天能插一亩多，一般的姑娘也能插八九分田的。 这一个姑娘一天可以插一亩多的地啊。 嗯，能干的。我呢受这种精神感染，也被关了无数次鸡笼之后，这个插秧水平啊总算是提高了一些，腰也不像原来那么疼了，慢慢的呢也能跟上进度了。可见呢，劳动真能锻炼人呐。 老先生，刚才您说的这个王敏章，我冒昧的问一下啊，她这个姑娘对您是不是多多少少有点意思呀？好多人啊不都是越喜欢谁越喜欢捉弄谁吗？ 这个嘛，可能是有吧。啊，我也是很多年之后才醒悟过来的。可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是十几岁的孩子，也只是觉得比较谈得来，关系嘛自然会亲近些。那个时候，他总是把我拉进他们那个五个人的班子里。当时定额计工，哎，我干活远远不如他们， 但每天都给我五分之一的平均工分。哎，说白了，我是开了大家的油啊。可其他三个人不仅没意见，哎，还挺欢迎我。可能是我这人比较憨厚吧，他们拿我开玩笑取乐，我也总是不作声。哎，要么呢就是笑嘻嘻的回应。同时呢，哎，别看我笨手笨脚的，但我还挺勤快的，哎，经常帮着他们搞后勤服务，很听使唤的。 看来啊，当时您在班里啊是一个招人喜欢的听话可爱的小弟弟。 对了，说起这帮姑娘们呢，可有意思了。按你们现在年轻人的话说，就叫，哎，应该叫大尺度吧，啊， 大尺度， 嗯， 怎么个大法呀？ 嘿嘿，这就要说到七月开镰的时候了。 开镰这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庄稼成熟了，要用镰刀开始收割了。我们那里有句俗话，叫插秧田里无大小，割谷田里无老少。这句话呢是两层意思，一是栽秧割谷虽然吃亏，但毕竟不是力气活，老人小孩都能上阵。第二层意思呢，就是田里干活啊是没有禁忌的，无论老少，什么粗话都可以说。要么我说他们尺度大呢。 这个当时他们都说什么呀？怎么会那么大尺度呢？ 就说有一天吧，我们吃完早饭就下地了，有个姑娘就喊了句：“锄禾日当午啊，夏天比屁股。”然后就呼呼呼的挥起了镰刀。我们其他人呢，也都各自找好了自己的位置，弓着屁股，弯下腰，开始割稻子。可能是因为人们都说啊，这个栽秧割谷是口朝黄土背朝天，屁股翘到山那边，所以呢大家说笑话也总爱拿屁股做文章，就连休息一下这个意思也会被他们说成是塌塌屁股。哎呦，还有些个太荤的话我还是不说了吧。另外这些农村妇女啊还会说些脏话，像什么婆娘啊、母狗啊，这些词都是他们常说的。嘿，别看他们什么都敢说，可实际上呢，在行为上，哎，大多数还是很规矩的啊。 其实农村生活本来就是比较闭塞的，农活也很辛苦，如果再不靠语言调剂一下，确实会很压抑啊。哎，听您说了这么多有意思的乡下生活，让我想到了一款很适合您的酒，您稍等。来，这是您的鸡尾酒，它是由朗姆酒、砂糖和新鲜青柠调成的乡村姑娘。 哦，乡村姑娘，哈哈，果然很适合我们今天聊天的主题啊。 而且啊，我还加了不少青柠檬块，也想营造一种绿色的乡村气息。哎，这杯酒还带有健康快乐的祝福意味，可以说在西方其实乡村姑娘也都是健康活力的象征。 哎，所以说呀，在任何生活环境下，苦与甜都是并存的，就看你选择从哪个角度看的。 是啊，就像这杯乡村姑娘，有的人认为它酸，有的人却喜欢它的甜。那这杯酒到底是什么味道呢？其实没有定论啊，需要喝的人慢慢的品呢。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的知青生活》，由姚昌武口述，曾凡毅记录整理，